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手拉手，一起微笑，和冰雪凝固成友谊之 桥。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爱北京，唱起来！希望大家通过冰雪冬奥来了解北京冬奥会，为我们北京冬奥会加油。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冰雪冬奥演唱者吉娜·爱丽丝，再次把我对北京的爱和北京冬奥会的期盼通过歌声传递给大家。 我是歌曲《冰雪冬奥》的曲作者胡帅，我的创作初心是站在一个世界音乐语境当中，充分的能够表达我们中国音乐的语汇，用古筝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金属感的冰雪世界。爱北京，唱起来！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 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浪潮， 听浪潮，欢迎来到浪潮里的韩立，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由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名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韩立，巧克力的立。辛苦工作了5天，哎，马上就要下班了。既然是星期五的下午，不如我们来点不同的。感谢我们的制作人麦麦的允许，老主播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又可以为你送歌了。既然我们是到了2021版，那今天下午的一小时呢，我们就升级点歌的神秘感，采用盲盒音乐之书的方式，为您严选12首歌曲，其中包括浪潮百位音乐人推荐、九七四的 Listen to One 的真心荣誉音乐人的歌曲，还有隐藏款的歌。1到12首，你想点播哪一首呢？都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会看到你的。今天是教师节，那必须要优先我们的老师听友了。所以第一首歌我已经拿到手了，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追加款，追光的小叶子老师，节日快乐。他说，力，今天呢，哎，我想点一首歌，今年是我当初中老师的4个年头了，我要点播最初的梦想，这是我在高中的时候经常听的歌曲，现在自己当老师了，希望能和学生们共勉，大家都不要忘了最初的梦想。对，我也没有忘，我最初就是点歌出道的。所以呢，这首歌送给普天下的老师，还有有梦想的人。 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诉是离别时爱的季节，无声后只看见从不等你出现在岸边，为了爱忘了危险，每人一个眼泪是一个脸上谁都懂的世界，地平线的远方你的半月童话般感觉让我该上有你的黑夜，无声的眼泪随着玻璃里你一次次的来回，撕裂成了坚持的那一切， 九月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音乐之书盲盒首先被拆开的是第九首歌。记得有人说男周女孙是青春，就是男呢那部分是周杰伦，女这部分呢是孙燕姿，好多人的青春背景音乐都是他们提供的。这首美人鱼带给我们听友的是结婚纪念日的满满的爱的祝福。好的，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是我们今天此刻的特别版本，我们和腾讯音乐浪潮榜共同联名出品，所以今天晚上，哦，我好像一到下午时光里就会想晚上做什么。继续为你来拆盲盒，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老师的家属点播的，十一号谁来点播呢？这是来自山下星城朋友，他说我要祝老公教师节快乐，今天正好碰到老公值班，要早七点到晚九点连续上四节课，刚开学呢事情比较多，最近很辛苦，那肚子里的宝宝呢十一月份就要出生了，哎，天蝎宝宝，所以我要选十一号，祝爸爸节日快乐，很快就能够跟爸爸妈妈见面了。哇哦，这首歌真的是冥冥中的满满幸福满满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送给你们，祝你们幸福。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无语，回荡出你回到我怀里的悲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旅行。 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湿你背影，为你努力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才会所有担心，期待和你贴近， 你和我更贴近， 不怕你的眼神会落在那座过境， 有时不安慢慢，因为爱情慢慢，不用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未来， 失去更勇敢， 起， 要一直相信你， 自己送上的满满 我的生命， 但愿这位老师也是感到幸福满满 满满。 有句话说，一个人他真的感到快乐和幸福，并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对，我们在音乐中释怀，也在音乐中充满希望，继续为你派送音乐祝福。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的特别版本。想去沙漠，这位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的朋友说，韩丽，几年前有一个男孩在你的节目里为我点播了一首歌，哎呀，当时我真的不懂自己错过了什么，如今呢只能曾经沧海难为水了，所以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他，我选五号，我要好好的爱自己，我也想听听老天会把哪一首歌派送给我。这边的建议呢是建议你出去走走。送给你的歌是来自蔡健雅最新的歌曲，听这个旋律是不是就是告诉你忘了吧，出走。 每月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啊哈够脸带着微笑穿肩膀外套，啊够啊哈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什么都不 绚丽的路走啊，好孤爱上谁或拒绝诱惑，就算身上零钱不多，出发走走走，爱够，面带着微笑，穿钱包外套。I'll go, I'll go, I'll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 怎么说走运走运呢，你得走出去啊，要不你看到的就是四方屋顶，你哪知道大千世界里为你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戴好你的口罩，周末时光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继续为各位拆音乐盲盒，这个上半时段只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要为一位即将成为老师的听友乔玉月点播，他要拆开的是四号，他说我就选四号，我现在是一边在校对书稿一边听节目，想想就是美好的星期五下午。希望毕业论文能够顺利，明年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理所当然的过教师节了。那四号这首歌还真的挺贴近你的内心的，当老师就可以永远保有一颗少年的心吧，阿信，清空未来。 下雨了，雨停了，天晴了，又黑了，天空从不为谁而黑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像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 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周期由上百名的华语乐坛优秀的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好音乐之一，来自五月天的《清空未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下午的4:25要转个身了，在下半时段呢继续帮大家拆音乐盲盒，还有好几首歌没有拆开呢，如果你想点播的话，请火速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一会儿见喽。 一生要有多少的真诚，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憾无憾。 他当中其实就是喜欢你 FM 97.4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

嗨，各位，我是浪潮里的韩丽，欢迎来到浪潮 Listen to One。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1，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今天是星期五啊，我和麦麦的当班顺序是3+2，我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会出没。为了让大家在星期五有一个比较轻松啊，不会有那么多负担感的状态，所以呢，要为你送出的就是点歌。大家也知道，我已经点了十几年了，非常愿意帮大家送祝福。那今天的我们所有的歌曲呢，都是来自浪潮的音乐人们为大家严选的歌，还有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所有的过往时光里的真心荣誉音乐人，还有就是隐藏款。下面要拆开的是隐藏款的一首歌，这位朋友特别的活泼，我要拆三号，把三号带出来。他的名字就透露出，哎，这首歌和你很有缘分。他的名字叫我是一个优秀可耐的小人啊，你曾是少年。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 车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 是少年的时候，有老师，有教室，有同学。其实每一个教师节的到来，都会让我们深深的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继续浪潮 Listen to One， 拆盲盒，拆盲盒。下面这首歌呢，就是第十二号歌曲。话说点播十二号歌曲的朋友非常的多，而且一张小树叶，它的亮相就像是街头暗号一样，杨枝甘露，多加芋圆，握手握手。来吧，我们拆一下十二号。十二号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因为演唱者的唱功了得。这首歌呢，我们要送给 Toffee Vanilla 的老师。他说：“今天呢，我要为我的老师点播一首歌。今年是我初中毕业的第十二年，初中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很感谢他。每年呢，都会在教师节的时候送上祝福，祝老师节日快乐。也每一次在收到老师回复的时候，都会感慨，在这么长时间之后，还能够和老师联络，真的好开心，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你看，这首歌会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校园，送给你和你的老师。昨日清空， 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个字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 晴朗的午后啊，收音机里传出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有点破防？长大就要走散吗？这个问题真的好扎心啊。幸好你的答案是没有走散，我们都每天会在同学的圈子里问候着，在教师节的这一天也会给老师发红包，就是一种年少时的游戏，年少时的喜欢。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就在你生日的时候我将小小口轻松，最难忘记你的笑容。岁月的溪水慢慢流，流到了别离的时候，轻拍你的肩，听我说，朋友不要太惆怅，霓虹纵然在嚣张，我们的步履有方向，成败不论，切莫将昔日遗忘。多年以后又再相逢，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问一声我的朋友，何时再为我吹奏，是否依旧，是否依旧。生的际遇千百种，但有知心长相中，人缘长久，水缘长流。 青春虽然留不住，但青春里爱过的歌会返场。这是来自老狼翻唱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啊，你知道吗？这是十号歌曲《梦之旅1635》，刚才那首歌就是你要点播的。继续派送，下面这首歌是二号歌曲窦靖童《乐园》，点播者等星辰取代落日。来想一想，刚才你在点播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在想着什么？ 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需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嵩，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我爱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浪潮 Listen to One， 现在是下午的4:48。星期五，你遇到的是巧克力韩寒丽带给各位的音乐盲盒点播。哎呀，这首歌我爱死了，谢谢你点播。 如果火山喷发是在南海时壮美，静静看着你就好像没想过防卫，崩塌的瞬间我还攥着新鲜玫瑰，在掌纹中间划开一道诗与原味。那些远去的事没有人会再提起，昨夜的梦里你面目难辨的无迹，我奋力说谎可惜被压住了声音，你说时间到了就要自省。如果有天兜兜转转再一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启程回到人物饱满情节丰沛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你不要忘了我也在旁边。 这是今天的第七首歌，点播的朋友说这是一首在北京乐广播听到的好听的歌曲。没错，这就是我们 Listen to One 真心荣誉音乐人许嵩今年发行的新专辑，我们特别要把这首歌带给所有此刻啊累了一周很想在音乐放松一下的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啊，我每次都感叹做晚上2个小时节目的时候不觉得，哎，怎么到了午后1小时这么快呢，最后一首歌了。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近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爬向边，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一号歌曲来自朴树的 New Boy， 送给今天下午所有参与节目喜欢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朋友。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从9月1号开播，那目前呢才满17哦，6日是没有的。星期一到星期三是麦麦陪伴，我陪伴大家的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今天就到这里了，哎呀，6号和8号没有拆开，不过晚上9点我会帮你继续拆音乐盲盒。周末快乐，下面是娱乐最王牌，周末你要吃点好的。 我要把自己打扫，把多久的全部卖掉。